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刘佳。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转阴有小雨，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天坛奖中国电影《云霄之上》获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三个奖项，成为最大赢家；北京电信、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等部门联合开展智慧安防社区型反诈宣传活动；全市首家消协系统消费维权诉调对接工作站在东城区揭牌成立。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今天晚上落下帷幕。北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上揭晓了主竞赛单元天坛奖奖项，中国电影《云霄之上》获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三个奖项，成为最大赢家。此外，最佳导演奖由《工程日记》导演安德烈·扎伊采夫获得，最佳女主角奖由电影《坠雪少女》主演诺亚·阿比塔获得，电影《此时此爱》获得最佳音乐奖，演员沙哈布·侯赛尼凭借在本片中的表演获得最佳男配角奖，电影《信誓》编剧克里斯蒂安·托普获得最佳编剧奖，演员娜娜·斯卡劳普沃斯凭借在本片中的表演获得最佳女配角奖，最佳视觉效果奖空缺。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今天在北京举行首映礼。作为国庆三部曲的第三部，《我和我的父辈》由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四位导演联手打造，分别带来《乘风》、《诗》、《鸭先知》、《少年行》篇章，以四个时代为序，追忆四个小家里平凡而又伟大的父辈们的奋斗经历，再现中国人的血脉传承。新闻广播记者张博报道，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主论坛之首届中国影都发展论坛昨天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举办，150多名影视界和科技界知名人士以及美高梅、万通、阿那亚、创业黑马等知名企业高管相聚雁栖湖畔。论坛期间，张纪中、张双楠等10名影视文化和科技领域知名人士受聘为中国影都专家顾问。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北京电信联合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等部门进入社区开展智慧安防社区型反诈宣传活动，具体情况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小佳佳。佳佳你好。 你好刘佳。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马上到国庆长假了，公安部门对市民有哪些反诈提示？ 好的，马上就是国庆假期了，那公安部门呢，从日常的警情监测分析来看，在长假期间，因为大家的时间相对是比较宽松的，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像刷单等等的诈骗会比较多，像还有像网络购物之类的。那刷单呢看起来是轻松赚钱，但是刷单本身就是违法的。另外呢，骗子可能会让你垫付刷单的钱，然后等你支付了大笔的金额之后，钱就会被卷走。还有呢，因为过节之前或者过节期间有很多市民会网购买东西，那骗子往往会以你的商品出现了质量问题，或者在快递运输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为理由，说要给你退款退货，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诈骗。另外比如说有一部分学生在长假可能玩游戏比较多，那也有可能会遭遇到游戏诈骗，一些通过卖游戏装备或者游戏代玩这种方式进行的诈骗也比较多见，所以也提醒市民不要轻易的相信这种轻松有钱赚、轻松有利图的事情。那么在今天的活动现场呢，民警也为居民详细介绍了各种反诈的知识，包括介绍了像全民反诈 APP、 加微信群联防联制、96110反诈电话等等多种手段来进行反诈。那北京电信还在本次活动推出了智慧安防礼包，包括为居民带来智能摄像头、智能门铃、智能门锁等等的智慧设备。北京电信也表示将会继续和北京市反诈中心合作，开展百场社区型反诈宣传活动，要掀起北京反诈安防宣传的热潮。大概您就是这些，主持人。 好，谢谢佳佳的介绍，再见。 再见。 东城区人民法院驻东城区消费者协会诉调对接工作站今天在东城区消协揭牌成立。据了解，这是北京市首家消协系统消费维权诉调对接工作站。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刘佳正在直播的整点快报，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杜绝电动车室内充电需要疏堵结合，为市民提供充足方便的公共充电装置，就是杜绝室内充电的有效疏导措施。记者调查发现，本市部分小区已经配备了电动车公共充电设施，但也不少市民表示自家小区附近没有充电设施，或者充电设施因为无人维护而不能使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孟雨的报道。 家住东城区天坛东里南区的市民王先生近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小区附近没有电动自行车充电装置，造成居民充电不便。 这老百姓充电没地方充呗，整个小区就没有。 属地天坛街道办事处平安办的工作人员表示，一般没有物业的小区由街道办负责充电桩安装事宜，但目前天坛东里南区还没有确定的安装计划时间表。 有的是物业桩，有的是街道桩，有没有物业的小区就是街道桩。现在东里南不是也是在整治吗？整治完了应该肯定会装的。 还有居民表示，自家小区附近的电动桩年久失修，已经无法使用。家住朝阳区三里屯幸福二村的居民方女士表示， 那个充电桩那个是不能用，那是之前安装的。 记者联系到幸福二村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 已经找了新的充电桩的安装公司吧，再给咱们重新安装。 那么全市对于电动车充电设施的安装密度和位置等是否有统一的规定呢？记者联系到市城市管理委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本市还没有出台关于安装公共充电设施的具体工作方案。 就目前来讲，我们委这边没有，然后应该近期会研究工作的方案吧。 北京市城乡和住房建设委工作人员也表示，对于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目前都是各小区统筹，市里还没有管理细则出台。 这个我没看到一个管，说白了就是它这个各个区，它包括各个小区，它统筹自己统筹的。 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交通研究分院院长赵一新看来，公共充电设施属于基本的公共服务，应该整体统筹规划。 近期呢，我觉得可以发动一些街道啊、社区啊，紧急的解决一下这个百姓充电的问题，跟临时的做一些充电或者拉一些可以给老百姓服务的这种设施，来应急过渡一段。然后远期呢，我是觉得从规划建设上肯定要有，可能在以后的居住区的这种配套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应该把它考虑进去。 赵一新同时认为，在充电设施的使用和维护方面，街道和社区应该充分发挥作用。 街道和社区还是要监督作用要做到，包括它的安全呀，是不是合规合理啊。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转阴有小雨，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全网交通指数为2.5，基本畅通。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天 FM 和北京时间。这时段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刘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